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组织有效的会议。产品需求讨论会对产品经理来说是家常便饭。当产品经理对我们应该解决什么痛点、有哪些功能有了一个计划，接下来就需要组织产品需求讨论会了。我会和工程师、设计师等团队成员坐在一起，讨论对这个功能的看法，跟他们讲讲这些功能一步一步的体验是什么样的。设计师是不是觉得这个设计是以人为本的？工程师会不会说我们的底层结构不支持，这个根本做不了？简单的说，产品需求讨论会目的是要明确我们的功能，量化成功的标准和时间表。团队成员达成一致意见后，就开始撸起袖子努力干了。首先，我会跟你分享一个失败的产品需求讨论会。通过这个例子，让你明白会议低效的几个常见原因，以及组织会议的几个误区。然后针对这个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会告诉你怎么才能提高产品需求会的效率。最后，我会结合以前自己踩过的坑，跟你分享几个组织高效会议的独门秘诀。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失败的产品需求讨论会的例子。前段时间，隔壁组的产品经理组织了一个产品需求讨论会，讨论一个由他们主导的新功能。因为这个功能需要和我们合作才能实现，所以我们组也被邀请去开会。这个产品经理写了一本厚重的产品需求文档，组织大家每天一个小时讨论这个文档。这个会议共有21人参加，包括我们组的产品经理、工程经理、工程负责人和运营经理。他们组的产品经理、高级工程经理、工程经理、工程负责人、5个工程师、2个律师、设计师、设计师经理、数据科学家、用户体验调研师、运营经理、运营专员，如此多的人员每天聚在一起一个小时，逐项的讨论这个需求文档，进展非常慢。在第五天的时候，他们的高级工程经理忍无可忍，当场问责。每天在这里浪费时间，结果什么都没有讨论出来，这个模式根本不行。这个产品经理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次的产品需求讨论会可以说是我在 Facebook 3年多以来开过的最杂乱无章的会。那么，我来给你分析一下这个产品需求讨论会失败的原因。其实，这些原因都源于对产品需求会认知的误区。第一，以为开会要让全组的人都有参与感，所以邀请了所有人，导致参会者众多。这个新功能是针对众多媒体公司的，有点类似企业软件，它是一个复杂的工作流，涉及非常多的情况，每种情况对应的逻辑都不同，而且要符合对应的法律、政策等要求。其实真正懂这个功能的也只有3、4个人，但是团队其他成员都想参与进来，可以对产品功能做一些决定，而这个产品经理也希望可以讨好团队的每个成员，所以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给这些不懂产品的人解答最基本的问题上，因此效率非常低。第二，以为多开几次会多聊聊效率会很高，但是大家都有很多会议要参加，因此每次开会都有不一样的人缺勤，导致会议效率低下。每次开会都要跟上次缺席的人同步进度，往往会议开始的前1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了，这就导致了会议效率特别低下。第三，以为开会的目的就是要从头开始主项讨论，并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同，所以细节讨论占据了会议大部分时间，反而来不及做重要的决定。会议的模式决定了，如果一个成员有疑问，大家就都要停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于是未来得及做的重要决定又要第二天的会议来讨论。那针对这样的情况，通过怎样的方式才可以避免呢？第一，一鼓作气，并设定一个需要做出决定的时间。比如这个复杂功能的需求讨论会可以把大家集中在一起5个小时，将100%的精力投入到整个会议中，一次搞定，而不要分散成多次进行。如果这5个小时讨论不出结果，可以设定一个截止日期，如果讨论不出来，就加班继续讨论。人类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物种，没有截止日期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有的是时间，拖来拖去。如果设置了截止日期，大家就会觉得工作压力大，最终争分夺秒赶在截止日期的时候完成。 所以即使不知道这个会议需要多久才能开完，也一定要设置一个截止日期，哪怕在到时候没能完成，往后推两天也比没有截止日期的效果来得好。第二，分工明确，减少参会人数。可以先开一个项目启动会议，你可以邀请团队所有成员参加这个启动会，告诉他们这个产品开发的背景知识、调研结果、核心原则等战略和原则性的内容。比如对于网红新的赚钱方式的讨论，你可以告诉大家一定不能允许网红自行植入软广，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可以控制营销内容和普通内容的比例。按照工作内容划分小组，并确定每个小组的成功标准、具体负责人，然后每个小组分别开会。这个小组划分的工作可以在项目启动会上完成。在这个案例里，你可以成立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法律问题，小组成员包括律师、运营人员，再设置一个小组负责帮助网红适应和开启新的功能，小组成员包括用户体验分析师、负责增长的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每周召开所有成员开一次会，由每个小组的负责人汇报工作进度，并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这样既可以满足其他成员了解整个项目进展的需求，增加他们的归属感，又可以减少每个决定需要的人员数量，提高会议效率。跟你分享几个组织成功产品需求会的秘诀。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验以及所见所闻，我给你总结几个产品经理组织高效产品需求会议的秘诀。第一，精准管理开会的时间。在会议开始前，做好会议时间规划文档，精准到分钟。你可以采用上周数据更新、产品测试结果这样的方式。比如第一部分由某工程师介绍功能开发计划，你给他规划的时间是5分钟。如果大家讨论无足轻重的细节问题，或快要到5分钟的时候，你可以礼貌地提醒大家注意时间。虽然这种方式打断了大家的讨论，但会议非常有效率，会后也没有人因为被打断觉得不被尊重。以前我没有做会议时间规划时，不好意思打断别人，结果每次开会都有2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讨论无关紧要的问题，而且往往只有2个人针对这种问题争论不休，其他人都无所事事。但是自从有了精确管理开会时间的文档，我们可以非常礼貌地打断这种无关紧要的争论，并且他们会非常自觉地把这个问题留到会后单独讨论解决。第二，如果无法做出统一的决定，那就统一大家做决定的思考方式。这是一个可以让团队意见统一的迂回战术。比如，开会的时候，大家一直在争论到底是做 A 决定还是 B 决定。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先不讨论到底是选 A 还是 B， 我们可以约定用更多的数据或者用户反馈来做决定，并统一做下一步决定的思考方式。如果数据达到多少%，我们就选 A， 否则就选 B。通过约定统一的思考方式，可以让僵持不下的两方取得统一意见，这种公允的决策方式可以取得两方人的幸福。我以前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设计师、工程师虎视眈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不肯让步。即使我更认同工程师的想法，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直接怼设计师，否则这场争论不但不会停止，反而会扩大。但是我采用统一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迂回战术，那双方很快就点点头表示认可，问题随之解决了。原因是什么呢？两个人的看法可以说都是对的，因为他们看重的情况不一样。但是看完数据后，我和设计师说，你的假设很有道理，但是通过数据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所以综合考虑，我们决定做什么什么。这时设计师会点点头表示认可，最终和平就这么来了。第三，会议开始时先说明会议要达到的目的。比如在会议开始时告诉大家，未来的30分钟我们需要一起做出什么决定。那么当会议开始后，大家一般都会直奔主题，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会议成员也会觉得这30分钟没有白白浪费掉。我刚开始做产品经理时就犯了一个错误，我组织了一个确定成功指标的会，但是没有和参会者说明会议目的， 最终30分钟的会议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会后就有人跟我的老板反映白白浪费了30分钟，什么问题都没解决。被老板大骂一通后，我认识到了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吃一堑长一智，在每次会议开始时先说明要达到的目的，这种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现在我给你提炼一下今天的要点，我从一个失败的产品需求讨论会为切入点，跟你分析了造成会议低效的原因，往往是每次都邀请所有人参会，并让细节的讨论占据了太多的时间。因此，针对比较复杂的产品需求讨论会，你可以这样做：一，一鼓作气，尽量通过一次会议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就设置一个截止日期；二，按照产品内容分成小组，然后各小组讨论，最后汇总。我还跟你分享了我踩坑之后获得的独门秘诀：一，精准管理开会事项，管理时间到分钟；二，如果无法做出统一的决定，那就统一大家做决定的思考方式，尤其适用于双方僵持不下，各自都非常往心里去的紧张情况。三，会议开始时先说明会议要达到的目的，比如设计出产品路线图或者确定产品成功指标，一定要明确这个目的。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回想一下上一次你组织的或者参加的失败的产品需求会议，你认为会议效率低效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可以重来一次，你会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欢迎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